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三集。他沿着路边的篱笆哭哭啼啼往前走，突然冷不丁一个庞然大物从旁边窜出来，冲他汪汪叫。云建威吓得大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，屁股摔痛，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涌出来。去去去，走！一直跟在云建威后面的齐峰见状跑上前，把邻居家的黄狗喝走。那狗是看门狗，看见陌生人才叫两声，哪想到自己会吓哭小孩，夹着尾巴灰溜溜被齐峰赶走。齐峰想扶云建威，云建威哭着甩开他的手，咬牙忍着屁股痛从地上爬起来，衣服和鞋上全是灰，他从没这么狼狈过，站在原地发脾气， 衣服都弄脏了。 齐峰还以为是在冲自己发火，想给他拍拍灰，却想起刚才被人嫌弃拍开手，只好讷讷站着。眼见太阳要落山，他问云建威， 要回去吃饭吗？ 云建威早饿了，一路又是发脾气又是哭闹，耗费不少力气。下午的时候，彭阿姨的糖包子就吃了一个，碍着面子没多吃，现在后悔了。小孩发觉不说话，不知道是在和谁赌气。齐峰不擅长应对小孩，只好也傻站着。比起他记忆里几年前那个小小熊一样的小奶娃，如今云建威长大不少，脾气似乎也见长。云建威只在很小的时候来过他家，每回都是过年的时候。农村里过年热闹也乱，都是邻里乡亲，没那么多讲究，大人四处闲逛窜门，小孩满地跑。当时出现这人多阵仗的云建威被吓到一直哭，他的爸爸妈妈回老家来拜年，顾应不过来小孩，彭林便把他叫过来，让他和姐姐帮忙照顾这个爱哭的弟弟。说来奇怪，他当时也就六七岁，自己还是个小毛头，可当他抱着云建威试探着叫他的小名微微的时候，小孩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，一大一小面面相觑。齐峰一动不敢动，可云建威真的慢慢就不哭了。齐峰仍记得那个时候，云建威的妈妈，一个长得像明星，打扮得也很像明星的漂亮女人，笑着对他说， 阿峰和我们微微有缘。 现在云建威又在哭，可齐峰已经不好意思抱着他哄着叫他微微了。他看云建威一身衣服昂贵漂亮，现在却变得脏兮兮，终于憋出一句， 回去我给你把衣服洗洗。 别把我衣服洗坏了。 齐峰很少见云建威身上的衣服料子，看起来轻飘飘亮晶晶的，细圆扣子画画似的点在衣服上，好像碰一下就要掉。齐峰平时洗衣服都是自己手洗，卷在一起在搓衣板上使劲搓，越用劲儿洗得越干净。但云建威这衣服要真拿去搓衣板上搓，一顿下来衣服扣子估计全得崩洗衣盆里。齐峰很自觉地再不提洗衣服这事儿，老老实实又问一遍， 回去吃饭吗？ 云建威皱眉握拳，从喉咙里不情不愿地发出一声，他饿得发脾气，小老虎般杵在原地不动。 我摔疼了。 哪疼啊？ 屁股疼，腿也疼。 哦， 齐峰反应过来，转过身往地上一蹲， 我背你。 云剑为屁股不是屁股，腿不是腿的慢吞吞挪过去。他看见齐峰身上洗褪色的旧校服，有点不想往上爬，但看在衣服还算干净的份上，还是勉为其难抱住了齐峰的肩膀。齐峰背着人站起来，刚一起身，云建威就叫起来：“ 疼！” 齐峰一僵，不动了。 别抓我那么紧，把我腿都捏疼了。 齐峰一头汗，自己压根没使劲儿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捏到了他。他小心翼翼把人拖在背上，一步一步往回走。云建威抱着齐峰脖子，稍微掂了一下就哼哼唧唧，不是嫌齐峰手重了，就是嫌齐峰走慢了，把齐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段三分钟的回家路硬是走成了十分钟，总算进了自家院子。 微微回来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衣服上都是灰啊？ 彭玲出来迎两人，见状忙查看云建威情况。云建威一身灰土，被齐峰背进屋里，小心往凳子上放，屁股刚一挨着凳子，人就叫唤起来。彭玲赶紧把人抱过来，一问才知道是被狗吓得摔地上了。 是不是屁股摔疼啦？哎，不疼不疼。腿呢？有没有摔的？微微站在这里，姨扶着你。 彭玲把云建威半抱着给他做支力，另一边齐家父子把面条端出来。彭林接过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放在云建威面前。 微微肚子饿了吧？来。 云建威大老远就闻着面条香，一双眼睛滴溜溜盯着碗，见碗里面条雪白，汤鲜油亮，汤面上握着个白嫩的荷包蛋，一排新鲜青菜，撒一层葱花。云建威使劲儿咽下口水，点头。彭林给他拿筷子，云建威接过筷子，没忘记说谢谢阿姨，屁股好像也不痛了，拿着筷子就开吃。齐峰端着大瓷碗呼噜吃面，鼓着腮帮子边吃边看一眼云建威，见他撅着个屁股站在桌边，也吃得脸颊鼓鼓，刚才还别别扭扭站不住要人扶着，这会儿吃着吃着脚丫子点起来，人也站直了。彭玲松了手，笑眯眯看着云建威，又瞅见儿子表情，使眼色示意他安静吃自己的面。彭玲在村里出了名的招小孩喜欢，他脾气好，嗓门亮，爱笑，说话特有感染力，看见小孩就喜欢逗，加之他的厨艺好，什么菜都能做。这些年村里的大年饭都是他主持，小孩都特别喜欢吃他做的花馒头、包子，还有各种小吃。齐高荣见云建威身上脏兮兮的，说：“ 微微，待会儿换身衣服，让你阿姨给你拿去洗洗干净。” 我的衣服容易洗坏。 哎，不会的，微微的衣服是丝绸的，姨给你用水蘸着轻轻擦，把灰擦掉，不给你揉啊。肯定不会洗坏，好不好？ 云建威这才被说服，乖乖点头。 好，谢谢姨。 今天下午还撅着嘴叫阿姨，一碗面就改口甜甜的叫姨。夫妻俩听得憋笑，想起云洪洲临走前和他们提起云建威这小孩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，只要顺着他来，保证多大脾气都能哄好。太阳落山后，没有霓虹灯的加持，农村的夜黑得很快。齐家夫妻到后院去忙活，给家里两个小孩做好吃的，特地叮嘱齐峰带弟弟去洗澡。洗澡的地方在通向后院走廊的一个小隔间。齐峰领着云建威到浴室，推开木门，他拉下墙边的吊绳，浴室墙顶的吊灯搭一声亮起。云建威抱着自己的睡衣和毛巾站在门外，看见浴室里水泥糊的灰墙、瓷砖地， 一扇窗户外通着后院院墙，只一花花绿绿的塑料帘遮挡，莲蓬头下面就是蹲坑，旁边一个洗手池，池子里积着擦不掉的陈年旧渍，镜子损了一角，雾蒙蒙的不清醒。